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101章，夜遇亡魂。 这些怪物是？ 周文涛颤抖着盯着空间裂缝中那一张张骷髅面具，在呆立了两秒后才突然反应了过来。他连忙拉起青鱼的手，转身奔向身后的轿车。 我们不是这些怪物的对手，得赶紧离开这儿。你先走，我不能放着这些东西不管。 青鱼甩开了周文涛的手，转身对向身后的空间裂口，金色的长鞭再次出现在他手中。 这么多傀儡亡灵要是被放出来，不知会害死多少人。可是就凭你一人，根本挡不住那么多怪物吧？ 周文涛一听也急了，急忙劝道： 青鱼，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之前我就看出来了，但现在这情况不是你一个能控制得了的，所以我才更不能走。在支援到来之前，只能靠我拖时间，这是我的职责。 青羽伸手轻轻抚过胸口那枚菱形水晶，坚定的眼眸中离光一闪，随即拎起长鞭冲上前，朝着最先探出裂缝的那只傀儡亡灵挥了过去。啪的一声，金鞭结结实实地抽在了那只傀儡亡灵的面具上。刺痛之下，那只怪物惨叫着将已弹出一半的身躯微微缩回了裂缝，但这种程度的抵挡显然只是一时的。很快，更多只缠绕着黑雾的身躯开始在空间裂缝中挣扎，也将裂缝越扯越大。 他们又爬出来了， 周文涛焦急不已，但他又实在无法抛下青羽不管，于是只能环顾四周，试图找些防身的东西，却猛地发现周围一些零散的物品竟然开始慢慢飘起，被一道道如毒蛇般的细长爪子拖入空间裂缝。而随着不断扩大的黑色裂缝，他看到了更多猩红的眼珠开始在裂缝中纷纷睁开，如同从幽冥窥伺而来的魑魅魍魉。 这是，糟了！ 青鱼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顿时心急如焚，手上的动作也变得更加迅速。然而不管他打退多少次，那些傀儡亡灵们却依然不知疲倦似的前赴后继，而那道裂缝也在他们的撕扯下越扩越大。一时间阴风四起，电闪雷鸣，连天际也随之变色。 再这样下去，就不是空间裂缝的程度了。 青鱼冷汗都下来了，紧握着长鞭的手微微颤抖， 那将演变成新的鬼门。 话音刚落，凄厉的嘶吼再次响起，只见一只傀儡亡灵在金色长鞭的攻势中终于找到一丝空隙，在那电光火石之间，青羽甚至都来不及做出反应，便看到一道黑影从裂缝中猛然钻出，径直扑到了自己面前。 血邪，流光！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凌厉的剑光随着一个矫健的身影在青羽面前狠狠落下。炫目的蓝色流光中，只见那只傀儡亡灵犹如破布一般被瞬间击飞，正好砸进了空间裂缝之内。然而这还不算完，就在这流星般的蓝色剑光即将落幕的那一瞬，一股幽蓝风暴随之而起， 刹那间，数以千计的蓝色光剑呈风卷残云之势，径直冲向盘桓在裂缝口的那些傀儡亡灵。血邪，光爆！轰的一声，骑士出招收招，两套剑法施展得干净利落，直取目标。仅瞬息之间，那群原本即将钻出空间裂缝的傀儡亡灵，便在那暴风雨般的打击下跌回裂缝。而做出这一切的这名男子却神色如常，连气儿都没多喘一口。 剑云哥哥， 见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穆剑云，青羽的眼睛顿时一亮，但穆剑云却并没有丝毫松懈，但灰色的瞳孔依然死死地盯着前方的空间裂缝。阴魂不散的嘶吼再次从裂缝中传出，先前的攻击似乎并未阻挡这群不死傀儡的步伐，新一轮的前赴后继即将再次上演。 空间裂缝，看来能破开空间结界的龙骨钥匙就在对面开启这道裂缝的家伙手上。 穆剑云低声沉吟道， 青羽，你先带他离开这儿。 但你…… 好吧。 青羽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有多说什么，随即转身拉起尚未搞清状况的周文涛，在滂沱大雨中钻入轿车，迅速驶离了小巷。 在地界被剥夺半数魂魄，成为傀儡妖，到了幽冥界又因此沦为不死的傀儡亡灵，而如今又被放回地界当作大肆破坏的工具。制造这一切的家伙究竟把圣灵当成了什么？ 穆剑云望着裂缝中那些悲哀的黑影，眼中隐约划过一丝怒色。 既然有本事破开空间结界把傀儡亡灵导入地界，那么也应该明白我的攻击也能通过裂缝到达另一边。这一天你已有了觉悟了吧，对面的家伙。 穆剑云冷冷地说着，手中的那柄雀邪剑也随着他的怒意爆发出阵阵耀眼的蓝色光芒。随着穆剑云周身内凛冽的法力波动，小巷的空间似乎开始出现了些许动荡。只见一柄巨大的蓝色光剑在半空中骤然成型，冲着那道漆黑的空间裂缝直飞而去。轰隆一声，轰鸣的雷声中，那枚蓝色光剑连带着席卷而去的法力风暴径直没入了空间裂缝之中。在这一刹那，爆裂声、嘶吼声、哀嚎声此起彼伏，在那逐渐崩塌的空间裂缝中，一只残存的傀儡亡灵依旧茫然地攀爬着、挣扎着，试图将身体钻出慢慢收拢的空间裂缝。穆剑云站在空间裂缝前，抬着头，沉默地注视着这只探出脑袋抓向他的傀儡亡灵。对方面具下那双血红的瞳孔中流露的不知是暴力还是悲哀。哗啦啦，苍白的雷电划过夜空，风雨飘摇中，一只残破的骷髅面具孤零零地从半空掉落在地，随着那道收缩殆尽的空间裂缝渐渐飘散，消失无踪。啪嗒，半截傀儡亡灵的残躯无力地从空中掉下，落在了思幽的面前。思幽面无表情地瞥了眼开始消散的傀儡残躯，随后别过头 看向后方那栋轰然倒塌的皇城建筑。只见建筑的废墟中赫然插着一把巨大的蓝色光剑，在渐渐消散的法力波动中慢慢变淡，直至消失。 呵呵，看来是撞上钉子了呢。 低沉的声音从自由身后响起，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身影从这片高耸于皇城中央的祭台角落悠悠显现。 哼，不过是做个小小的实验罢了。 司幽冷漠地说着，收起手中的龙骨钥匙，转身看向斗篷男子。 你那边的准备进行得如何了？ 一切俱备，只欠东风。只是…… 斗篷男子看了眼司幽略显苍白的脸色，似乎话中有话。 只是现在的问题并不在我，而在于你。 哼，司幽不可置否地冷哼一声，手指却下意识地拂过了胸口那抹律动的不祥红光，一丝难以察觉的焦躁在瞳孔深处一闪而过。 虽然龙骨钥匙可以暂时破开空间结界，但由于结界自身的自愈性无法长久保持，只能短暂地制造空间裂缝。而如果我们要传送整座九泉宅城前往地界，就必须制造一扇匹敌鬼门级别的空间通道。 斗篷男子顿了顿，看着司幽继续说道， 之前我们准备的这些傀儡亡灵，就是为了利用他们扩开空间裂缝，从而人为制造一扇新鬼门。正如你刚才所看到的那样，但前提是，你的法力得在新鬼门最终完成前，持续维持空间裂缝的开启。 你是在怀疑我的能力？ 司幽眉间一皱，言语中似乎隐有些怒火。 哼，你要如何理解那是你的事儿，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别说是大量使用法力了，你就连克制它都已经很困难了，不是吗？ 斗篷男子说着，有意无意地瞥了眼司幽的胸口。 那么多年以来，你借助着他的力量才得以在幽冥界立足，而如今他却成为你实现野心的真挚，还真是讽刺呢。 少废话， 要不是之前在饕餮那家伙上费了太多法力，我也不会。 司幽咬着牙，一想起那个红发男子，他脸上的愤恨之情便又有些克制不住了。 总而言之，既然这次实验已经完成，我们什么时候正式行动？心急可办不成大事，尤其在这种关键时刻。 斗篷男子不紧不慢地说道， 此番制造新鬼门所耗费法力巨大，而且很可能面临灵域台与地府方面的双重夹击，如果没有他的力量加持，怕是难以成功啊。 所以呢，啰啰嗦嗦说了那么多，解决方法呢？ 司幽瞪着斗篷男子，似乎已经不耐烦了。 哼，解决方法我不是早就给你找来了吗？ 斗篷男子笑道， 知道我为什么 要让你抓来那个江姓的活死人吗？ 难道不是因为他是阎王所重视的人？需要他作为人质牵制地府的行动吗？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人既然能从十年前必死的天命中逃脱，并在地府的追踪下存活至今，那必定有不一般的原因。 斗篷男子意味深长地说着，对着思幽胸口的位置摇摇一指。 或许那个活死人便是解决你眼下危机的关键所在。